每周一部迷你剧。欢迎收听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池燕》，由鳗鱼图书授权，查查好萌原著，领衔演播云天河、沈燕如等，欢迎订阅。第22集，池瑶轻推开江燕，将衣服稍作整理，踱步去倒了杯水，一饮而尽。江燕也意识到了，紧跟上池瑶。当池瑶转身，刚好张开手臂将他圈在吧台。你要走了？ 不然呢？ 别走。池瑶哼了声，江燕弯唇低头握住他的手，捏了捏，但力道很轻，小心翼翼的，像怕他痛。池瑶的手很软，跟没有骨头似的。池女士说，这样的人耳根子都很软。池瑶从前不以为然，现在觉得是的。江燕的触碰让他心思涌动，他吸了吸鼻子。 江燕，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现在这样算什么？ 你说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 如果我说什么也不是呢？ 江燕手中一紧，你对我没感觉？ 那不算。 怎么不算？江燕语气微变，靠得太近，只要看不清她的表情，只觉她模糊的气息霎时变得危险。随之池瑶腰一疼，江燕把她抱起来，放在干净的台面上。池瑶，你喜欢我？较劲儿似的，池瑶屏住呼吸看她。她此时大有可以反驳江燕的刺话，但她不想说。有些拒绝的话，说一次就够了。在学生时代，池瑶也曾对具有挑战性的事和人有过跃跃欲试的心，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得麻木的呢？这几年来，好像做什么都毫无激情，别人说的劝的，在他这总是左耳进右耳出。他一直认为自己可以找到合适的，只是时候未到。然而事实是，他早没了想要尝试的心思。都说摸石头过河，他现在是连河都不愿意过，只庆幸地想着不去对岸也挺好。池瑶已经忘了上一次心动是什么滋味了，他只知道这一次的心动是一个他认为荒诞离谱的比自己小的男生给的。 要试试吗？ 只见江燕眼前一亮，你说真的？池瑶恍然，才知道自己把话问出了口。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她意外地放松了不少。 我现在想洗澡。 江燕及时摁住她的腿，试探地问。在我这洗。池瑶似是不耐，挣脱了跳下来，却往厨房后的浴室走去。 那你去把我的东西拿过来，我用不惯你的东西。 洗完澡，池瑶从浴室出来，她裹着淡粉色的浴袍，包得严实，只露出修长的小腿。江燕却喉结一滚，不敢多看。在池瑶面前，她经常有这种很矛盾的心理，一边想强势，一边又腼腆。就比如当下，光是看着池瑶洗完澡后素面朝天的样子，他的心跳就快得不行，这放以前他想都不敢想。池瑶擦着头发，没注意到他的躲闪，只看到茶几上多出的超市购物袋，意识到什么？ 你刚刚下去了？ 他以为江燕只是去他那边帮他拿了东西而已。啊，江燕仍然有些不好意思，他用力捻了捻指腹，这才看向池瑶。 我帮你吹头发吧。 池瑶仔细地看了江燕两秒，点头。 好啊。 他欣然地盘腿坐在地毯上，江燕找出吹风机，在他身后的沙发上坐下，给吹风机插上电源后，对着池瑶一头浓密的长发，他却突然无从下手。他头发短，发根又硬，洗完头随便吹吹就干了。可池瑶的不一样，他好香。江燕甩甩头，好歹清醒了点。他捧着已经不再滴水的长发，声色又仔细地吹，乌发从他指缝穿过，带动一阵阵幽微的香气散在整个客厅。这一吹就是十分钟，而池瑶的头发还没完全干。将头发拨到肩后，露出双耳，池瑶问江燕：“ 累不累？”“ 不累。”“ 撒谎。”“ 真的，我喜欢给你吹头发。” 池瑶因为坐在地上，只能撑着脖子看江燕。她伸长手去抓了抓江燕的头发。“ 是不是剪头发了？”“ 哦，前两天剪的，我头发长得快，半个月就得理一次。”“ 小孩子，新陈代谢都快。” 江燕不喜欢他把两人的年龄差摆在明面上说。他摸着池瑶的脸：“ 你也是小孩子。” 池瑶歪了歪脑袋，正好将脸放在他手心。江燕的眼波微动。池瑶现在脸上什么也没擦，干干净净的，像清晨的山茶花，就这么目不转睛地仰头看他。他快忍不住了，而他也确实没有忍。比起在车里的凶猛和门外的缠绵，这次的亲吻中，江燕表现得要温柔得多。她像是突然掌握了技巧，不再急匆匆地怼，而是轻吻细舔，吻得池瑶四肢无力。池瑶从没想过自己会这么喜欢接吻。江燕就是一块薄荷糖，她只要含在嘴里就好了。男生爱运动，又有健身的习惯，身上的肌肉紧绷，江燕一个躬身，轻松地将池瑶横抱在怀里，向房间走去。在绝对的力量压制下，池瑶除了顺从，只有顺从。而直到真正拥有，江燕才敢确认，这回不是做梦。“ 你终于是我的了。” 池瑶认床，在江燕这睡得不太安稳，半夜梦到有座山压着自己，人被闷醒，看时间才凌晨两三点，压着他的山是江燕的手臂。将手臂搬开，池瑶下床，屋里的椅子上搭着一件男生的卫衣，他随便一套，宽宽大大将他的屁股盖了个全。和他那边一样，主卧有阳台，他拉开门走出去，觉得冷，又退回来，去了客厅，还顺便给自己倒了杯温水。卫衣很大，他交叠起双腿，缩在沙发角落，将身体通通罩进去。池瑶小时候就喜欢这么干，池女士看到会很生气，呵斥他说他不文雅，会把衣服扯坏，但他改不掉，想事的时候就喜欢一个人呆着，缩进宽松的衣服里，如同乌龟躲进了壳。在今天以前，他都还没想好该怎么处理自己和江燕的关系。开始的拒绝是真的，后来的心动也是真的，但心里总是计较奔赴得失，害怕浪费时间，又怕留下遗憾。江燕今天的主动他始料未及，却也变相地推他向前迈出了一步，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池瑶得说，不知道其他弟弟如何，但江燕的味道是真的很好，而且他觉得如果他今晚之后翻脸不认人， 保不齐江燕会不会直接把他从这丢下去。怎么不开灯啊？江燕不知什么时候出来了，池瑶出声制止了他开灯的动作。 别看。 江燕收回手，走到他身边坐下，展臂揽住他的腰，往自己腿上提了提。和池瑶认床的习惯不同，江燕很快适应了池瑶睡在自己怀里这回事儿。示意池瑶出来没多久，他就因为抱不到人睁开了眼睛。他脑子里想着事儿，尚未惊醒，第一反应是池瑶跑了。说来可笑，他并不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可对池瑶他总是不自信，不再运筹帷幄，时常犹豫不决，生怕池瑶后悔。江燕先开口，不能反悔。今日份撒糖已到位，订阅收藏分享，再听下一集哦。 咪咪饭。